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卑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卑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咁雾咧，俾人嘅感觉咧就好神秘啦。咁啊，有时亦都会令人咧感觉到好迷茫嘅，因为咧会睇唔清前面嘅路啊嘛。咁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嘅呢一篇文章咧，当然都系同雾有关啦。对我嚟讲咧，亦都带有好浓厚嘅我头先所讲嘅一啲迷茫嘅感觉。 系啊，其实睇呢一篇嘅文章啦，或者我哋今日介绍呢位作家嘅呢本小说集，都系同呢一篇小说嘅名是一样的，就是鲤鱼们的雾。看这篇作品的时候呢，我觉得香港的读者是特别幸运的。你们可能比其他地方的读者呢是多一些准备。因为呢香港的春天呢，我不知道秋婷你喜不喜欢，就是一般持家有道的少妇呢就会觉得春天很多东西要抹啦，好湿啊。 秋湿啦要。 对啦，要秋湿啊，啲衫又好耐都唔干啊。咁但呢，其实我自己对香港的春天都几大的感觉啊。可能我自己翻学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山上边啦，咁所以咧喺书院上面睇雾啊嘅经过吓，或者系呢啲嘅经历咧都有啲。除咗我翻工嘅地方之外咧，其实香港嘅雾景咧都几有名嘅吓，即系最近我又见过一条短片啦，有人传俾我啦吓，就系话喺太平山上边去睇高楼大厦里边喺云海之中穿插咧，好有气势嘅咁样。咁所以咧，雾其实系香港风貌嘅一个特产嚟嘅，我觉得。咁另外鲤鱼门啦吓，鲤鱼门我又唔知秋婷有冇去呢个地方，我就好少去。 好少我都。 系啦，我哋曾经我架车咧要去维修嘅时候，嗰个维修中心就喺鲤鱼门，咁所以就我仅有会去嗰个地方嘅时候啦。另外海鲜啦好出名啦，咁所以可能有啲外国朋友嚟嘅时候会带佢哋去。但除此之外咧，我哋对于一个曾经好有代表性嘅一个香港嘅地标渔港，或者是渔村咁样嘅面貌嘅香港呢，其实可能鲤鱼门都系一个可以代表到呢个身份嘅地方。但我哋已经唔系好记得啦，即系只系记得附近有个地铁站啦，咁然后呢好少呢会留意啦。咁但系呢，今次我哋介绍嘅舒鸿成先生嘅呢篇短篇小说啦，鲤鱼门的雾呢，就写于1950年嘅。咁呢个50年代嘅香港，其实当然系一个啱啱经历咗战争，咁然之后咧，内地亦都有一波新嘅移民会嚟到吓，即系49年之后嘅香港。咁写翻呢个地方有咩意义呢？咁我觉得其中一个意义咧，就系佢系少有地喺呢个香港嘅咁大城市啊、石屎森林啊、好繁荣嘅都市里边咧，少有地去写出一种乡愁或者系乡土文学嘅作品。头先讲嘅一个好动荡嘅时候，咁佢写翻《鲤鱼门的雾》。咁佢讲嘅咧就系一个水上人，个主角叫做梁大圭。咁佢咧就系水上人啦，咁啊香港出生，就喺水上工作。咁但系咧，佢25岁嘅时候咧就决定离开屋企出去闯荡。小说里边冇特别讲佢做啲咩嘅，咁但系我哋估咧就系好多香港嘅上一代都会听过嘅一种工作，就系行船啦。咁然后咧40岁人到中年就翻嚟自己出生嘅地方鲤鱼门，又到咗春天啦。一大丛嘅浓雾之中咧，佢去回顾翻佢自己嘅青年，到佢眼下呢一刻嘅自己，同埋香港嘅变化同埋个命运。去听呢个故事咧，其实都相当简单嘅，好似一首诗咁样去讲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咁啊，就一个咁嘅故事。咁啊，后边都似嘅，就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呢个梁大贵翻去自己嘅出世嘅地方鲤鱼门嘅时候咧，其实佢嘅父母啦、朋友啦，佢以前识嘅所有人咧，都唔见晒噶啦，只 有一啲年纪好细未见过佢嘅人就话：，你喺边度嚟噶？吓，觉得你系外来嘅人，冇人知道咧，呢个系佢土生土长嘅地方。咁头先呢个咁简介咧，其实都会同舒翰成自己嘅一啲背景咧，我觉得系有关系嘅。舒翰成系1921年出生嘅作家啦，咁啊1999年就离开咗我哋啦。佢嘅原名咧叫黄心全，舒翰成系佢嘅笔名嚟嘅，不过呢个笔名已经流行到咧系好似系佢嘅 即系大家咁样 系啦，大家最知道嘅真名。咁佢就曾经咧喺40年代咧系离开过香港。即是他是香港出生，但是呢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香港，为期大概6-7年呢，到48年年底才再回来香港的。过程之中呢他亦都走遍了大江南北，去过南洋的地方啦，亦都去过内地啊、大西北啊、东北啊这些地方。那他的见识啦、眼界啦，令到他的小说呢，除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鲤鱼门的墓》之外呢，其实他的视野都挺阔的，亦都有内地中国不同地区的风貌的作品，更加有的就是后来他也都去过欧洲啊等等的地方，有很多用模拟的手法或者想象的手法去写一些外国的小品，就是说他的主人公都是外国人来的。咁当然就写嘅时候系用中文写，咁但我自己觉得呢个都几特别嘅。咁所以我哋唔好觉得舒翰成嘅作品淨係会写啲好本土嘅鲤鱼门啊、香港仔啊呢啲地方。讲返呢舒翰成嘅经验点样同鲤鱼门的墓会有关呢，就係我哋头先讲41至48年佢离开香港嘅时候呢，制造咗一个少少嘅离乡嘅经验。咁所以佢48年底返嚟香港，然后喺50年发表呢一篇鲤鱼门的墓呢，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小说里面嗰个主角梁大贵嘅心情同埋经验呢係有佢自己好大嘅写照。咁虽然呢个梁大贵呢唔係作家啦，唔係从事文化工作，佢主要都係用佢嘅好勤恳嘅劳动力去维生嘅。咁但係呢个心情呢係相当之似嘅。叫得做鲤鱼门的墓啦，呢一篇当然会有好多墓景的描写呢，我觉得是非常之仔细，而且这个细致的程度呢，不单止是一段的写景，亦都是要透过这个墓的聚散无有啊，同埋好像将人锁住一张紧紧的网咁样啦，挥之不去的这个形象呢，同小说里面后期的故事发展啦，同埋那个心情呢都好有关系的。所以来到这里呢，我们不如先来听一段舒翰成的《鲤鱼门的墓》里面关于墓景的描写，回来先继续讨论这一篇短篇小说的作品。 墓喘着气，再粉满地吐着一口口烟，把自身包围着。那包围的网像有目的地，又像漫无目的地，循着一个大的混元体抛开去，扩展着，缠结着，或者来来去去的在低沉的灰色的天空下打滚，一秒一秒钟地把自身编成一个更大更密的网。偶尔碰上了大浪湾外向上喷射的浪花时，它墓的网便会无可奈何似的稍一回避，似乎让开一条路来了。但很快地，等那压突而来毅然而退的浪花由白色的饱和点，那火火向上浅起的水点，随着一阵哗啦的哀鸣而败退下来，还原成海的一部分。蓝的时候，雾喘着一口口气的雾，又慢慢的向海的平面处降落，伸出，开展。从四面八方，雾是重重叠叠地滚来的啊！从清水湾，从将军澳，从大浪湾，从柴湾，从九龙的山的那一边，雾来了。雾集中在鲤鱼门海峡上，然后向筲箕湾的海面抛放出它的密密的网。 啱啱听过有本地作家舒翰成的作品《鲤鱼门的墓》的这个开头，我其实相当喜欢这个开头，因为他将墓描写得很优美。 是啊，墓其实是挺难写的，即尤其是当你身处其中，只是觉得湿漉漉，周围都什么都看不清楚。但是无独有偶，我们读这一篇小说的方法，我觉得就是要好好地感受一个墓景美学上面给我们的印象。因为呢，这 篇小说其实有好多留白噶。咁我记得准备呢个节目之前啊，秋婷你都讲过啦吓，就话嗰梁大贵其实嗰15年去咗行选，佢做咗啲乜嘢咧？经历咗啲乜嘢咧？唔系好清楚嘅。咁我觉得咧，就系好似你可以想象一幅画得好靓嘅雾嘅画咧，佢一定要有好多留白嘅地方咧，先至可以画到一个好嘅雾景嘅。咁所以咧，我哋头先听嘅嗰个片段咧，有好仔细嘅话雾好似人嘅呼气嘅吹息，或者系点样一下一下将一啲轻烟咧套落嗰个大地嗰度，然后包围住佢，好似一张网，里边嘅景物点样忽隐忽现啊，都写得好仔细。但系佢嘅仔细咧，另一边咧，帮我哋准备紧去欣赏一个喺我哋嘅记忆之中、感受之中嘅空白，或者系其实即使系人想有一种乡土情怀咧，好多嘅记忆喺若有若无、记得与唔记得之间咧，就好似一个雾景咁样咧，反而就系深深咁样锁住你，令你喺呢种乡愁里边咧出唔到嚟。 其实我喺睇呢一篇咧《鲤鱼门的雾》嘅时候咧，我都不断有一个问题问我自己，就系、是、究竟呢一篇文章嘅主角是梁大贵啊，定还是啲雾咧？ 呢个真系问得好好、啊。我自己认为咧，你应该有一个读者嘅敏感啦，觉得佢作为一个小说主角咧，梁大贵其实唔系太重要，即系佢嘅经历啦，或者系佢具体发生啲咩事，尤其是嗰个离开咗15年嘅佢，究竟发生啲咩事咧，唔系特别重要嘅。雾咧，反而除咗喺书里边系一个好重要嘅景物之外咧，就系、是、我头先讲嘅嗰种留白嘅记忆空间故事，同埋梁大贵嘅心情嘅一个写照。咁所以你话《鲤鱼门的雾》是比梁大贵更重要的一个主角呢，我绝对是同意的。即是那个每年春天都定期会来到这个港湾，然之后呢雾在那里驻守，将人锁住，好像一张网这样，到季节离开呢他才消散的。那这个雾呢的确是主角。不过呢我们又不要将这篇当作是一个很写景的小说啦、其实他说梁大贵的经历不是很重要，但是呢都是写得相当之真实和真实。诚，我觉得咁孙航成嘅文笔咧，透露住满满嘅一种真诚嘅。我觉得虽然佢有好多嘅渲染啊，头先讲嘅雾嘅象征啦，但系梁大贵嘅心情咧，佢系把握得好好嘅。咁我哋头先听嘅系一个开头嘅一段雾景嘅描写啦，咁然之后嘅雾嘅包围，然后先至咧喺呢个石级上边嘅布头咧，有一个老海员，所谓嘅老，我哋今日嚟讲就唔算好老嘅吓，40岁嘅梁大贵，咁佢心情一路向下沉。为什么他会觉得向下沉呢？原来他苦甘追昔，想回以前很年轻力壮的他。他会做些什么呢？原来15年前他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非常之孔武有力。当时呢他会在一个很热闹的码头里面工作，码头呢有人卖鱼啊，卖很多货物啊，个个人呢都是很淳朴很可爱的。而他这个时期呢是来来去去这样，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力之外，亦都会帮人哋去带下货啊，上上落落喺嗰啲小轮之中嘅。帮人带货嘅有茶居嘅老板啦、咁就成日去帮忙。咁嗰个老板就话：大贵，你将来会有出息噶，即系你好帮得手。咁然后免费咧就请佢食大包。咁然后咧另一个咧山货店嘅德叔，咁呢个德叔咧又系成日靠阿梁大贵咧带啲货物来来往往，咁啊俾啲报酬佢。咁但每次俾报酬嘅时候咧，梁大贵就拍拍心口咁就话咧：德叔，我大贵要搵钱咧都唔会搵你德叔嘅，我要赚一啲更大嘅钱，唔紧要噶啦，唔需要计较咁样。德叔好开心啦，成日咧喺其他人面前咧，梁大贵都亲耳听过咧，德叔咧去赞佢嘅，就话大贵将来咧一定会大富大贵噶吓，因为呢个后生仔咧唔怕吃亏。咁梁大贵真系唔怕吃亏嘅，咁但系佢咧有冇大富大贵咧？咁我哋当然小说嘅一开始就会知道啦，佢40岁决然一身咁样翻嚟咧，其实咧。他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在他25岁的时候呢，的确经历了一段他自己觉得很美好的日子。这个美好的日子呢，我们看到不是实际上他赚多少钱，而是一个人在他自己的能力、身体最高峰的时候呢，得到大家的肯定啦，还有很多人很好的期望啦。 咁而且咧，當時嘅香港佢嘅記錄咧就話佢真係唔愁揾唔到嘢做嘅，東家唔打打西家，咁啊力氣大脾氣好，度度都有人咧想請佢嘅。呢種苦金追昔嘅感覺咧，同而家小説當下嘅嗰個時間裏邊四十歲去到1950年代嘅梁大貴咧，那個心情咧會做一個好大嘅對比啦。咁我睇到呢度咧，我其實覺得原來每個時代咧都可以懷念過去嘅，我發現，即係梁大貴佢離開咗15年，咁佢翻去李園門自己出世嘅地方，去諗翻啊15年前，我諗15年前即係你話30年代香港啊，咁都唔會可以稱得上話一個好美好嘅時代啦。但係每個人去諗翻10幾年前嘅自己經歷嘅時代咧，總有一啲好嘅嘢，譬如梁大貴就諗起度度都揾到食，個個人都拍住佢膊頭話啊，你呢個後生仔會有出息，咁佢嘅回憶咧。是可以好甜美的。咁我又諗返我自己，即係如果我哋諗返10幾年前或者千禧初年啊，可能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啲回憶覺得係好嘅。咁我覺得李園門的墓嘅特色呢，就係佢唔係好具體話啊，我要寫1950，我要寫邊件大嘅歷史事件或者係乜嘢戰亂嘅事件，而係佢寫出一種心情，即係嗰個人皆有之，又係嗰種好容易同人有共鳴貫通嘅，就係話就算你唔係水上人，唔係梁大貴，你唔喺李園門出世，你亦都冇離開香港15年，但係每個人都可能有時就諗翻啊，以前其實都幾好嘅喎，10幾年前嗰陣時又點樣點樣，或者係自己仲係未知道第時會點嘅時候咧。去懷念翻過去嗰個未知嘅將來嘅自己咧，都會有一種好似梁大貴咁樣甜多，然之後苦少嘅回憶嘅心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眼前嘅梁大貴咧就過咗15年啦，彷彿很容易，又彷彿很困難咁樣過去。好似李園門來來去去嘅3月早晨嘅霧，佢嚟到呢一個李園門啦，就去翻一啲筲箕灣電車總站啊，就去揾翻嗰啲鋪頭。咁嗰個東大街咧仲喺度，但係咧嗰啲洋貨店啊、金鋪啊都唔係喺佢記憶裏面記得嘅鋪頭啦。咁然之後咧就跑到去一條叫做大桂里嘅地方啦，咁同佢自己個名一樣。咁佢就見到有一啲水上人家嘅姊妹咧，就叫人要唔要過海啊，坐唔坐艇啊，就令佢諗起佢人生嘅另一部分啦。咁就係除咗工作之外，佢嘅家庭。咁佢呢度又係側寫少少嘅啫，好似霧景咁樣，有一啲嘅留白，有啲淡淡嘅幾筆咧，就係寫到梁大桂嘅雙親係點樣嘅。咁原來咧佢係水上人啦，咁佢爸爸咧都系一个出海捕鱼为业嘅人，好可惜啦。有一晚啦，佢妈妈就好似平时咁样啦，喺度等丈夫翻嚟嘅时候咧，天文台开始咧挂喺呢一个黑色风球，咁佢妈妈都非常之担心，一路等一路等吓，希望咧喺大风大浪之中咧会见到佢自己嘅丈夫，亦即系梁大贵嘅爸爸翻嚟。咁但系咧，到底爸爸最终都系消失喺呢一场大风大雾之中，同埋呢个飓风咧。一齐咁样离开咗鲤鱼门海峡，大雾去咗会翻嚟，台风去咗会翻嚟，但系爸爸咧就唔会翻嚟啦。咁所以佢日日夜夜咧都陪住佢妈妈喺呢一个埠头嗰度等。有一天佢妈妈成日都有一个好迷茫嘅希冀啦，就系话可能佢爸爸会翻嚟。咁但系咧嗰阵时得10岁嘅佢咧都觉得好难过啦，应该咧机会不大。事实上咧到佢15岁嘅时候咧，连佢嘅妈妈咧都离。开咗过咗10年之后啦，咁啊梁大贵就话佢一路咧望住嗰啲又黄又黑嘅海水。咁呢个咧，如果我哋喺城市里边见过海嘅话咧，海水真系唔系我哋想象中细个画图画咁样，真系成日都系蓝色噶。咁有时咧近城市嘅海水咧，的确好似舒翰成所写咁样咧，黄黄黑黑咁嘅颜色， 甚至有啲垃圾漂浮喺上面添。 系啦，颇为煞风景嘅。咁但系咧，梁大贵就觉得啊，有一日我要冲破鲤鱼门，要坐一只大洋船去到呢啲雾之外嘅世界，去睇下呢一重嘅迷雾以外，蓝天白云同埋白茫茫嘅一片大海究竟系点？真正去睇下蓝色嘅海水系点？所以佢到25岁嘅时候咧，就决定咧离开呢个鲤鱼门啦。然后离开完之后咧，40岁又翻到嚟。 咁然後咧又寫翻到而家嚇，即係呢個小説嘅時空穿插咧，我覺得係相當自然嘅，即係佢唔係好複雜，要做啲乜嘢嘅技巧，又或者唔係好死板嘅咁樣由而家寫到過去嗰種回憶，而係佢真係好似春天嘅霧咁樣咧，有時飄過嚟，有時又褪翻後飄走咗。咁咧佢又由40歲嘅梁大貴咧，又諗翻去佢廿幾歲嘅時候，佢有一個朋友嘅叫做木群，木群咧係一個19歲嘅少女。梳住一条乌油油嘅大松辫子，咁就识得摇橹啦、撑船啦，煮一手香喷喷嘅饭啦，仲识得唱一口好好听嘅咸水歌嘅小姑娘。咁呢个咸水歌咧，其实喺《李喻门的墓》呢篇小说里边咧都好重要噶。一开始小说嘅第一句咧，事实上就系呢个咸水歌嘅歌词啦。我就唔识唱啦，咁但系咧， 依家应该冇乜人识唱噶 啦。系啦系啦，即系我哋只能够想象啦。咁佢讲就系日出东山哦。云开雾又散，但你唱歌人仔几时还呢？咁啊，呢种好多时都系等待你嘅亲人回归咁样呢一种嘅水上人嘅心情啦，同埋写神婚嘅美景啊，就系呢种咸水歌主要嘅题材。咁呢个木群咧就好识唱呢啲歌嘅。咁啊，梁大貴同呢個木群咧，亦都有一種嘅默契，即係都幾喜歡呢個朋友咁樣啦。記得有一年啦，梁大貴咧就曾經同佢個朋友咧合租咗一隻艇仔，就晚間咧去做啲小生意。艇仔上面可以賣咩咧？我第一次知道艇仔粥咧，原來真係喺艇仔嗰度賣先嘅喎。 我都係 係啦，梁大貴咧同一個叫做牛記嘅岸上人，咁一個水上人同岸上人就合夥就賣艇仔粥。咁嗰陣時咧，佢就喺叫七姊妹嘅地方啦，而家嘅筲箕灣啦，有好幾家嘅游泳棚，咁啊去游水嘅地方，啲人游完水啊，咁可能咧就會食粥，咁佢哋咧就會搖個艇去嗰度賣艇仔粥做生意嘅。有一次咧，佢記得做完生意之後咧，都好夜啦，見到喺岸上咧坐喺度嘅木群喎。佢就問木群做乜坐喺度，咁木群就啊你翻嚟啦，我好肚餓啊。梁大貴就話：誒求記先記都未收市，你做咩唔買啲嘢食咧？咁樣咁木群咧就好甜蜜、好好人咁樣咧，就同佢講：佢話因為我一定要幫襯阿貴哥嘅艇仔粥啊嘛，求記先記嗰啲我唔食嘅。40歲嘅梁大貴咧就諗翻呢個24歲嘅呢件事，咁就笑咗出嚟。咁我覺得呢個笑咧，既係好真誠呢，亦都係有啲苦濕嘅，我覺得。即係話好似會令我諗人生裏面，如果我要去懷念過去嘅話呢，可能有啲事唔係一啲大事我哋會記得嘅。梁大貴記得嘅事都唔係一啲香港咩時代嘅風起雲湧，而係佢記得佢有一個朋友19歲嘅少女曾經呢等佢返嚟係要食佢嗰檔嘅艇仔粥。但係呢個木群當然亦都唔見咗啦。而家嘅梁大貴呢見到嘅只係啲唔識佢嘅老婦人啊，帶住客家口音咁問佢啊，老哥去茶果嶺嘅電船喺邊度上岸啊咁樣。咁而梁大貴亦都冇辦法答佢，雖然呢個係佢土生土長嘅地方，但係佢都係一個啱啱返嚟嘅人，因為佢已經過咗15年冇喺呢一度啦。小说去到最后呢，佢再次望住呢一啲人嘅身影啦，里面可能有啲重叠同佢以前嘅记忆一样嘅人嘅身影，去赶市啊、卖蔬菜嘅小贩啊等等，但再睇真啲呢，冇一个人呢係佢真正认得㗎啦。咁喺呢个时候呢，佢自己开始呢又去试下唱呢个咸水歌，又是那首日出东山哦，云开雾又散。那这首歌呢不单止木群唱过，其实也都是他妈妈呢在他细个的时候呢教他唱过，也都是成日唱给他听的。那而去到小说的最后呢，有一个小姑娘撑住只船过来，就问他先生是不是过海啊。这个小姑娘跟他刚刚对木群的记忆重叠了啦。那然后呢他觉得直情是好像木群把声。那但是呢他就问非所答啦，他就不是说他要不要过海，梁大贵呢就只是说我都是水上人啊这样。咁嗰个水上嘅小姑娘咁啊呆咗望住佢啦，咁然后呢就忽然眼珠子一转，可能反一反眼咁样啦，就缩返个头呢就入返个艇篷嗰度，知道冇生意做啦。咁嗰一下呢，梁大贵嘅心里面呢就觉得有啲失落啦，咁然之后呢拖住一双笨重嘅皮鞋，一拐一拐咁样呢又离开呢个码头。咁去到码头嘅时候呢，佢最后再回身一望，望到鲤鱼门海峡上面并冇完全散去嘅雾。咁佢又再一次想起雾去了又来， 来了又去，十五年呢都是一样。咁而佢最后嘅总结咗嘅对白就係话，我是刚来的，我是一个初嚟报道啱啱到嘅人。佢迷茫咁样同自己说，嘴唇再微微地颤抖着。咁就係呢一篇喺1950年4月17号海滨所写嘅舒翰成嘅李渔门的墓嘅收结啦。咁我觉得呢个最后一句，我是刚来的。咁呢个刚来其实同佢嘅土生土长嗰个熟悉嘅感觉好似係冲突咁样。咁但係我觉得即係一种永远都觉得自己係啱啱到步，或者係永远嘅都係近乡情怯，永远觉得喺好熟悉嘅地方有一啲唔熟悉嘅嘢出现咗。这个就是乡愁的来源，乡愁一定是会伴随着一个地方的变幻而来的。如果那个地方是十年如一日，是你很熟悉的话，其实没什么愁的，即是可能甚至乎没什么感觉，已经是麻木了。但当这个地方有时代的变迁的时候，或者是突然间觉得有一下的陌生的时候，就是好像梁大贵所提我是刚来的那种漂泊的感觉就会涌现。 咁呢一篇咧，李渔门的墓咧，我睇嘅时候咧，有少少无聊，我觉得我自己，我睇完之后咧，就再睇一次，咁我就由头到尾咁样咧喺度数咧，究竟佢用咗几多破折号？因为我发现咧，舒翰成咧喺呢篇文章入边咧都用咗唔少嘅破折号嘅，我数过咧大概有35个左右，我就喺度谂紧啊，佢用呢个破折号嘅原因会唔会都系同呢篇文章嘅主题墓啊、水上人家都系有关嘅咧？ 一啲都唔无聊啊！你呢个嘅举动。而且咧好敏锐，你睇到即系一篇小说里边，除咗佢嘅内容之外，其实标点符号都几重要噶。秋婷你好有心啦，系睇到短短唔够十页嘅呢个小说里边咧，有35个破字号咁。其实呢个破字号第一次出现，当然就喺个咸水歌里边，日出东山哦咁样，即系佢可能系一个拉长嘅尾音咁样嘅表达啦。咁但系另外咧，亦都有好多破字号，譬如讲到浪花嘅白色。嘅饱和点，然后一个破折号，那火火向上浅起嘅水点，有一个破折号，又随住一阵哇啦哇啦嘅哀鸣声，咁然后咧又有蓝色吓，有一个破折号。咁我觉得呢个喺写景上边咧，佢系俾到一个语文上边嘅节奏。我哋睇一个浪花嘅景或者海景雾景咧，有时唔系一个焦点，唔系好似线性咁发展嘅一个故事，而系我哋呢度睇到一啲浪花，呢度睇到一堆颜色。这一度睇到褪后嘅海水等等。咁所以呢啲破折号呢就好似帮我哋对眼去睇一个图像。咁另外破折号最主要嘅用法啦，就係话语义嘅转折，即係返返我哋以前细个学嗰啲标点符号啦。李渔门的墓里面梁大贵嘅回忆嘅心情呢，其实都经历好多转折嘅，即係有时就会返返去15年前，有时又返返去而家，有时諗起妈妈，然后又諗起朋友。咁嗰啲转折嘅点呢，我觉得佢嗰个时空交错嘅时候，嗰、那个破折号呢係可以帮我哋做一个提示，令我哋有一个喺时空穿梭里面呢带出另一种语义上面嘅节奏囉。 完全明白。咁我諗呢，如果我哋要介绍李渔门的墓呢篇文章呢，都唔能够唔提呢曾经喺历史上发生过两件嘅抄袭去参赛嘅事件喎。 系啊，呢个咧就系舒翰成先生嘅作品啦，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啦。咁咧就有个佳话嘅，就系、是、呢个李渔门的墓嘅短篇咧，曾经两次被抄袭去参加呢个征文比赛。咁有一次咧，仲喺中国学生周报咧，就系赢咗冠军嘅。嗰一年嘅冠军咧，再为呢个佳话添上佳话咧，就系佢系打低咗亚军。亚军咧，当年咧就系西西吓。咁所以咧，李渔门的墓咧，的确名不虚传。咁虽然咧，佢呢个征文比赛就胜之不武，因为它是一个抄袭事件来的。可以看到呢，就是这篇的短篇呢，它的确写得很紧练精练，而且呢是很平如潮令人大家很想将它据为己有去参加征文比赛。但我觉得它给我们的意义是远超越一篇征文比赛冠军的水平，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说，它不单止是某一个年代、某一个时空、某一种水上人的乡愁 先至会有共鸣，先至啱睇嘅小说。其实所有曾经对自己好熟悉嘅地方，即系有一种感情，然后经历过离开或者系经历过重新认识、睇过佢嘅变迁嘅人咧，都会喺梁大贵嘅故事里边咧，揾到一丝丝嘅共鸣嘅。 嗯，咁我谂咧雾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一定唔会陌生噶啦。春天嘅时候咧，多多少少都一定会见到佢嘅。咁所以咧，我建议咧，如果听众真系未睇呢一篇《鲤鱼门的雾》嘅时候咧，真系要揾翻嚟睇啊！因为呢个系好代表香港嘅作品嚟噶嘛。 系啊，所以下次即系春天打扫抹嗰啲发毛嘅嘢嘅时候咧，睇下《鲤鱼门的雾》啦，就心平气和一啲嘅。即系其实春天都唔系净系带俾我哋烦恼嘅。 系啊，咁虽然咧我睇呢个《鲤鱼门的雾》咧都唔止一次噶啦，但系我打算咧下一次咧再有雾嚟嘅时候咧，我就要行出去我个露台嗰度睇。点解咧？因为咧每一次春天嘅时候咧，我屋企个露台咧都会俾烟雾弥漫，直情成个露台都会淹没咗噶。 好啊， 我打算喺呢个境况之下去睇呢一个《鲤鱼门的雾》，我相信呢个感觉咧应该会好唔同噶。 我直情期待阿秋婷你再写一篇啦。 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